que me será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麦克拉伦说，哎，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这个啊，咖啡虽好，但是也不要过量。这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也提示大家的， 对对， 还是要看一下你身体的承受力，好不好？因为要快要收官了嘛，所以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最后在乐享生活的建议吧。我们以毫升为一个界定的标准的话，一般来说相对正常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咖啡的这个容量是多少一天？ 我觉得一般人啊，但是也看咖啡的好坏嘛。咱们其实不是一直在讲说你看这个豆子的好坏的程度，包括烘焙程度。其实我觉得一般如果黑咖啡的话，可能在200到300都问题不大， 200到300毫升、 啊，然后如果加奶的话可能翻倍，就是 400到600毫升、 700-800毫升、哦，应该问题都不大。 好的啊，这个再来三杯也是可以的，看看身体的情况啊。刚才上半段我们说到了红茶拿铁，我们这位朋友呢也补充了一点，他说但是呢确实在喝红茶拿铁的时候隐约感到自己喝到了咖啡的味道，是会跟这个茶太浓了有关吗？ 应该不是。 对啊， 这是一种错觉是吗？纯错觉是吗？ 他不说味道很淡吗？怎么还会浓 咖啡的味道？ 没有没有，他说这个喝到了咖啡的味道是他在星某克就他认为还不错的几个他刚才吐槽前半段吐槽太淡了，觉得没有自己做的那个味道。 也有可能是个别的他加了咖啡了。 不能够吧不能够买一送一这么好。 因为红茶拿铁其实肯定是完全不会加咖啡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别的他可能自己会加咖啡在里面。 也有可能有街边小店想要自己创新一下。 对，有可能，但是应该是来说是 理论上不应该，都是成本。 你看一听就是这个联合创始人啊，都考虑成本的事情了。还有世界杯，再说这一期节目要录下来，因为是乐享生活最爱的主题之一，就是咖啡主题啊。说没有能赶上第一次的咖啡直播，但是呢也要感谢最美的遇见。你看你还说我天天都在感慨，你比我的感慨发的还要大好不好？这位同学是啦，真的很感慨了。虽然说上半段啊，这个因为脑子不在线跟大家说了小口误，但是呢这个感慨的主题我们还是会延续的，好不好？会延续到12月31号的。想要来看咖啡的图片或者是跟我们继续聊天，以及说想要知道我们隐藏的福利是什么，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我们的隐藏福利也确实跟咖啡有关。接下来我们要说哪一个？ 说密集恐惧症， 说牛奶咖啡吧。说牛奶咖啡，我要听这个梗。 没有没有，先说密集恐惧症的梗 啊。好吧，图四是吧？我不想点，谢谢。 点开看一下， 我不要，我不要，我抗拒。 有没有很喜欢一直就盯着他看那种？有没有？是吧？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对，其实我还有一张 看到太密集的东西 更近的照片，其实更 会想挠自己吗？ 但是我考虑到大家的接受度，所以我没有放那一张。看我还是很善良。 可是我现在这个距离，我就你知道，就正常看手机这个距离，我不点开大图，我也想挠自己。 你已经有点要受不了了，是吗？ 对，我也很想挠自己。 那我私信你那张更近的，好不好？ 举手。 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揭晓一下，就是大家说的图四，有点像密集恐惧症。这个图到底是什么咖啡？ 没有，就是其实它就是我放这张图是因为我觉得它就很有意思。 好吧， 对， 你马上我跟你说2019年下午茶不要来了，谢谢。 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所以我也在等他说。 对，它就是它其实就是黑咖啡了啊。但是呢，就是 告诉我那些东西是什么泡泡。 对，它就是泡泡。 你是没冲好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泡泡？ 不是不是不是，它不是没冲好，就是 那它产生这么多泡泡且密集的出现在咖啡的上层的原因是？ 我也想知道。 其实一般的泡泡， 你今天不跟我们俩说清楚。 其实一般的泡泡可能是图二的这种，就是可能会比较惯常会出现的，就是这一杯咖啡，然后旁边可能配一个小杯的牛奶，这种这是可能比较常见的泡泡的状态。但是图四的这种就非常难得。 有人说你拿吸管在里边吹这咖啡来着。 真没有，他就是吹， 我跟你说， 做出来就 是这样。麦克拉伦你非常有生活， 因为我小时候也拿吸管吹汽水来着。 你吹一下，你肯定吹不出这么密集。 所以他刚才解释了吗？月川 没有 并 没有牛奶咖啡， 他就是没冲好 牛奶咖啡。 咱们考虑一下明年带不带他。真的是， 我们明年的时间是下午的3:20到4:00，是非常下午茶的时段。你给我们拿这么一个密集恐惧的图来，我们是不会带你吃。 这个杯子很美啊，有没有？ 好吧， 好，他现在开始说杯子 了。 对， 我们说牛奶咖啡， 就开始转话题了。 其实是牛奶咖啡了，牛奶咖啡。 图四大家就放弃啊，就是像我这种很密集恐惧的人，我是坚决不会点开的。你私信我大图，我就把你拖黑。 好吧。 好啦，我们要说牛奶咖啡了，不听 Miko 在这胡诌了，他可能就是跟我上半段的情况是一样的。 对， 就脑子昨天晚上因为太晚发这条微博就抽抽了一下。 没有，圣诞节嘛，大家就是很嗨嘛，这个 圣诞节又不是万圣节，干嘛要嗨这个点？ 牛奶咖啡。牛奶咖啡的梗更神奇。 哎呦，咳得我沸腾。 对，这个梗留给他说。 对，牛奶咖啡的就是说 你是要解释他为什么会在土耳其、爱尔兰、罗马咖啡中间吗？ 不是， 就是为什么会要单独说他？ 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逗，所以我又把他拿出来单独说。他的解释是在咖啡中加入纽带。 好啦， 没有， 所以不好意思，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可能要进行到这儿了。 所以我说，其实刚才那个是牛奶咖啡了。 没有，我们说点高级的，就是牛奶咖啡。 等一下，你先告诉我，图四真的是牛奶咖啡？不可能， 不是， 它就是个黑咖啡， 就是黑咖啡。 对对对， 好，大家不要被他误导啊。 对， 就是他现在已经给自己都圆不回来那些气泡了。 看这个气泡，你看它的光泽以及细密程度，应该是它煮的咖啡粉就非常细密的那一种。 嗯 嗯。 你确定你现在不是在胡 说？对，真的不是，是不 是？真的在解释这个气泡的来 了啊，干货要来了。 就是大家看气泡、看油脂都是一样的，如果它够细腻、够润滑， 等一下，它 这个 照片拍出来的状态是它刚煮出来的状态， 对，它 是 应该 过一会儿它就没了， 里面倒出来， 对， 倒的气泡， 对。 一边倒它那个气泡就密麻麻形 成 在、 这可能你放2分钟左右这气泡慢慢就没有了。 对， 对，要抓紧拍。 对， 请2分钟以后再端上来给我喝，谢谢。啊，它是跟这个， 对，它是跟咖啡本身 细致 的细密程度有关 系。哦，牛奶咖啡呢也跟这个有关系吗？ 教大家一个神奇的牛奶咖啡的做法。大家可以看图，这是8吧，就是最下面那行中间的那张，它其实是一种牛奶咖啡的做法。这个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调整咖啡和牛奶的比例，你可以放很多很多牛奶，一点点咖啡也可以。 哦， 这 牛奶咖啡其实真的，我们把这四个字拿出来， 对， 它没有像拿铁那样， 对， 说我有一个牛奶和咖啡的准确配比，没有了。 它就是在咖啡里加牛奶，但是加多少，其实 完全看个人喜好， 看个人。然后你可以有一个很神奇的，它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办法，你在家也可以做，用打蛋器，把牛奶打一下，然后它出来就是那种凉的奶泡。然后不要全打成奶泡啊，就是稍微打一点点，你看它有洗了一点那种绵密的质感的时候，就用它来兑在咖啡里面，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们仅仅把它打成奶泡，其实对这个我们喝进去的物质本身、成分本身没有影响， 对，没有影响， 仅仅只 是 说好不好看啊，口感会不会更棒， 口感会很神奇。就是你奶泡的多少，然后你加咖啡的比例，我觉得这可以玩到年底，可以玩到明年。 我刚才正想问，我说不是说好了说很有节日气氛的世界各地的咖啡，原来你们是把它夹在中间，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玩，一直玩到我们新节目开播为止。 这个操作因为非常简单了啊，对，其实刚才说的那个爱尔兰啊，包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这个土耳其咖啡、肉桂咖啡，相对来说它操作会稍微复杂一点。对 对对，器具的要求啊，或者说是添加的东西啊，可能会稍微 对，但是很有仪式感，确实。 哎，这个牛奶咖啡虽然说刚才我们纯逗闷子说就是好像没有其他听起来什么爱尔兰咖啡、土耳其咖啡听起来高级，但是真的你只是把这个奶泡多少， 对， 我们拿打蛋器打一下， 对， 它呈现的口感会都很 不 一 样， 然后再就是 真的是给大家过节的时候玩一玩吧。 对，然后冬天你可以适当的，因为冬天不怕太胖吧，就是减肥不是主题， 因为都被遮住。 对，然后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淡奶油或者黄油，然后试一下。 这个是加在哪个部分啊？ 就加在牛奶里面， 直接加进去。 打之前， 哦， 对，加一点点。 哦，直接加进去， 试试 然后再打，好，一起打。啊，这个 Orange 说爱尔兰咖啡瞬间回到了轻舞飞扬的年代啊，说哎呀完了，暴露年龄了， 都好文艺， 哦，对，好文艺啊。 我怎么办，我也想暴露一下，这是我在某一个阶段，就是最初开始看所谓这种非常青春系小说的第一本，真的是啊，因为在以前可能是为了学习而看了一些名著之类的，这真的是自我意愿开始青春类小说的第一本啊。 对对对， 没关系，我们一起暴露年龄。这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李先生哈，啊，说感觉很多人都鄙视，在鄙视链的底层都是速溶咖啡。对， 嗯， 对，没错，我们就正确的回答你是，哎，我们鄙视链的底层就是。他说速溶咖啡真的那么不堪吗？差的话差在哪儿？其实我们真的是在2018年大概第一季度， 对对对， 我们用 一直在讲这个， 反复在聊这个事儿， 用3到4期节目再跟大家说为什么速溶咖啡会在鄙视链的底层。 嗯， 我们现在一句话给他解释一下呗，毕竟他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它 就不是咖啡， 糖太多吧。 对，其实我也想用一句话给他解释一下，李先生啊，你听好了，其实不是我们想要鄙视它，是因为速溶咖啡真的不是咖啡， 对， 嗯，工业产品， 对对 对，它是就是你认为它拿出了那个咖啡粉。 对， 它跟咖啡豆磨成的粉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它是 完全没有关系，哦，你听清楚了，是没有任何关系。 嗯，它是战争时代的产品嘛，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属于那种速溶提取物。 对， 根本不是， 就像 它是把 压缩食品， 把咖啡粉就是提取了很多次，算这样吗？ 其实根本不是， 它在提取哪儿？提取能够做出咖啡味道的东西。 对，它现在很多它就是加一些咖啡香精或者香料，调那个咖啡的味道， 味道 其实根本不是咖啡， 然后 它的咖啡含量非常非常少， 再加糖。 对， 对， 它跟咖啡几乎没有关系，我们不能百分百的说它没有，但是它那个百分比可能连 一都不到。对，它的味道主要是用添加剂来调出来的。 嗯，还有你认为的这个速溶里面的什么几何一之类的啊，它那个里边千万不要奢望，它连奶粉都不会给你。 对对对， 植脂末， 植脂末， 对， 肯定是植脂末 啊。你可以去各种搜索引擎去看一下， 但植 脂末 这个东西你喝进去之后你就代谢不出来了。对，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 反式脂肪 啊， 它就真的就积累在体内。 对，所以 反式脂肪嘛， 建议大家还是， 对，真的对健康不好，所以 对它差在哪儿， 嗯？ 我们鄙视它的主要原因还是它对身体不好， 对， 啊，它就差在这儿吧，就真的是， 对， 毫无益处啊，对身体毫无益处。 嗯， 而且你说你喝一个纯工业的东西，你认为它可以提神啊什么的？我觉得那真的只是 没用， 心理层面的， 其实是没有用的。嗯， 确实是心理层面的。好，嗯，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明年是要去到一个新的频率嘛，去新闻广播100.6了。 嗯， 我觉得这位李先生，欢迎你跟着我们一起，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当然，你在微博也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收听的方法我都会发出来。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回到新闻广播。明年的年初，我们可能还会 再讲一遍， 再详细的把速溶、商业、精品，这三大类咖啡，他们到底这个分层在哪里？ 每年年初给大家捋一遍， 对，它的级别在哪里？然后这确实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前提嘛，我们喝咖啡的一个大前提。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了，你们还想讲哪个呀？有人在问图九，哎，说这个里边是水果吗？ 嗯，对，这个就是 苹果吧？ 对对对，肉桂咖啡，对。 啊， 嗯， 好，我们说说这个做法吧。 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大家能看到它有那个肉桂棒，然后里面有水果，水果可以根据个人喜好，但是一般就是肯定是要加苹果。对，这个就比较圣诞的一款，是可以说是圣诞的咖啡特饮。但是要看，可能有的人会比较喜欢肉桂的味道，有的人可能就一般。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你也可以不加肉桂，但肉桂本身它其实是有暖胃的这个作用，所以比较适合冬天喝。对， 所以刚才月川也是建议我说，你如果有点咳嗽的话，也可以喝肉桂咖啡，就图酒啊。 对， 这个如果不喜欢肉桂味道的人，我不加这个部分，那不就变成了苹果咖啡？ 如果不喜欢这个味道的话， 因为你苹果还是在里面，